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集，徐老心死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因为怕被林家小姑看到，宁晴做贼一样的低着脑袋，一直注意停车场的动静。 你这时候不应该在学校吗？ 秦冉正在低头看着手机，听到声音，他微微抬了眼眸，脸上的表情未曾有变化。一双眼睛黑漆漆的，不那么亮了，眼白微微泛红，有种狂野。他不太耐烦地开口：我有事。一手插在兜里，他的眼睛稍稍眯着。宁晴抿着唇，想起昨晚秦宇说的话，又压低了声音，冷着脸问道： 你昨天又打架了？ 车内陈俊接完了电话，头一抬见那女生拽拽地站着，旁边一个女人正在跟她说话。那女人表情不太友好，左顾右盼的，做贼心虚。这个方向两人都是侧影，微微侧着的脸又有些许相似。本来等酒店的人送来食材就行，见着情况，陈俊想了想，拉开车门下车，低垂的眼尾金贵疏冷，那双好看的桃花眼总是带着朦胧的妖气。酒店那人已经拎着食材满头大汗地跑过来，见这位爷竟然在外面等着，他又加快了脚步，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一个摆放精美的篮子。 俊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 程俊抬抬下巴，目光还在秦冉那边，声音很低，有些散漫。 放后备箱。 宁晴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。 秦冉，走了。 他微微抬高了声音，正好能让秦冉跟宁晴听到。搭着门的手指微微垂着，阳光下黑色衬衫泛着冷芒，跟露出的一截手腕对比鲜明。宁晴一愣，大概是在云城少见到这样出色的样貌。他还未曾反应过来，秦冉拿着手机走了过去。两人上车，黑色的车门关上，缓缓启动。宁晴定睛一看，那是一辆很普通的挂着大众牌子的黑色车子，只是车身不太像，大概是大众新品吧。这男的又是谁呢？宁晴从震动中反应过来，联想起昨晚秦冉打架，他咬着牙，只觉得秦冉又在云城鬼混了。昨晚打架还有今天不在学校的事情还没有问呢。不远处一辆宝蓝色保时捷跑车朝这边开过来，宁晴立马收回目光，他认识那辆跑车，是林家小姑的。顿时顾不上秦冉，还特地的往旁边挪了挪，免得叫林家小姑看见。 你在这里干嘛？ 林家小姑保养得好，30多岁，头发盘在脑后，簪上一个玉簪，穿着月白色的旗袍，勾勒出姣好的身形，眉眼精明细致，气场很足。宁晴长得是比林家小姑好看的，可一眼瞧上去气质上差半截。 没什么。 见小姑子没有注意到之前的秦冉，宁晴松了一口气，可是神情也不太好。若秦冉跟秦宇一样，他炫耀还来不及，哪里需要这般躲躲藏藏呢？小姑子也没有多问，只是迟疑着看了不远处那辆挂着大众牌子的车一眼，好看的眉眼微微蹙着，这车牌有点眼熟啊。红灯，程俊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手指漫不经心地轻轻点着。 以后你要来这里拿配菜，刚刚那是你亲戚。 秦冉的手支在车窗上，没有什么情绪。 那倒不太像。 陈俊想了想说， 他开车的那辆宝马很值钱，后面的那辆保时捷也很好看。 秦冉没说话，他坐在后座， 就支着下巴看车上装着的音响。你的车也好看。秦冉往后靠了靠，长腿微微曲着，他正在玩游戏，黑发从眉骨掠过，挑着眉说道。绿灯，程俊启动车，轻描淡写的。 好看什么？开门的保时捷车轮值钱的，哪能比？ 秦冉抬头，目光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车上那套星宇的音响，沉默了。星宇是 M 州的音乐公司，星宇出牌的音响设备质量上是真的精细，也贵得吓人，一般只有钱多到烧得慌的人才会去买。程俊车上的这套音响没有编码，这应该是内部新研发的产品，他没有买过，不知道具体价格，可这种的最低也要往800万方向走的。秦冉不经常下厨，但做饭很干净，比不上顶级大厨，但确实有自己的特色。原本不太期待的陆兆颖吃着都眯了眼。吃完后见秦冉要收碗，程俊眼睛抬了抬，目光掠过陆兆颖，因为刚吃完饭，他挺好说话，言简意赅的说道。 去洗碗。 正惬意喝茶的陆兆颖惊呆了。 我？ 程俊挑眉，他侧过眸，眉眼疏俊。 不然是我？ 这难道不是那社会姐的工作内容吗？最后陆兆颖抢着把秦冉的碗洗了。 你回教室吧。 程俊目光从秦冉那双像是艺术家的手上收回来，微微眯了眯眼，想睡。秦冉不太想回教室，觉得吵，不过他没说什么，点点头，拿上自己的外套就出门了。午间校医室外挂了休息的牌子，门关着，头顶太阳大，没有什么人等在门外。秦冉将黑色的鸭舌帽扣在头顶，他身姿纤瘦修长，身上外套披得松垮，微微低着头，脑侧的头发划过眉骨，帽檐下的脸精致极了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可是气势强。对面穿着一中校服外套的少年朝这边走来，他眉眼清冽，气质冷，路上的女生不时朝这个方向看过来，然后迅速低头，脸红的低声讨论着。正是徐瑶光，他路过秦冉，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目不斜视，两人擦肩而过。秦冉去九班，徐瑶光则是来到校长办公室。 进来。 徐校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目光落在徐瑶光脸上，微微温和。 你坐。 爷爷。 徐瑶光开口，非常尊敬。徐校长，徐家老爷子。徐瑶光对自家的那些事不是特别清楚，却也知道自家那些亲戚一个个的都极其畏惧爷爷，自小时候起就十分崇拜对方。徐校长上下看了一眼徐瑶光，这个孙子自小优秀，以后徐家大概率是要他继承的，他在京城这一带中也是十分出色的，家世样貌都不差。 你觉得秦冉这位同学怎么样？ 徐校长捧了一杯茶斟酌着，一提起他，徐瑶光皱眉，没有直接开口。徐校长想了想又道， 这孩子身世可怜，他救过我，我也很喜欢他。你们年纪相仿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，我找他奶奶，给你定下一门亲如何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